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窗内躺着101个正在游戏中的异能者，他们躺在棺材似的透明胶囊内，沐浴在淡蓝色的光中，头戴头盔，静静呼吸，宛如浸在福尔马林的死人。有些胶囊已经暗了下去，变成了一颗小小的死星，有些则还在熠熠生辉，不知何时就会溃散成灰。负责人拿起了一只操纵板，面无表情地按了下去，三个胶囊齐齐按了下去，但不消片刻，其中一个又悠悠地亮了起来，光线明灭不定，就像是一只在黑暗中不断眨动的巨大独眼。6个小时后，饱睡一顿的池小池从睡袋中醒来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腕表上生存人员的数字。昨夜在他睡后，共计5人死亡。一男一女2名异能者在 M1 区械斗，一死一重伤。重伤的女人独自挣扎了半夜，还是没能熬过去。另外有2个女人分别死在了 D9 区和 Q10 区，一个男人死在了 E6 区，死因均是不明，因此被认定是希望破灭选择自杀。一夜之间一口气自杀了3个，这个数字本身就不大正常。然而在游戏过程中绝望自杀的人不在少数，而且这几人身上的赌注也不算多，更何况自杀发生在半夜，还在观看直播的人数本就极少，甚至压根就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是什么时候死的。池小池把手搭在额头上默然不语。对池小池来说，计划是可以随着情况变化而不断改变的。起先他打算让鲶鱼来找他们，而在应付赵柔的时候，池小池才渐感不妥。要降服一个小女生，他已经需要花费不少的心思。如果鲶鱼混在前来投靠的人当中，那要耗费的精力怕是车载斗量难以计数，万一一不小心判断失误，极有可能毁去全局。别说他自己的任务完不成，白安逸好容易寻回来的一条命也会被玩掉。因此他对自己的计划做出了调整。他高调炫耀自己的能力，他挑衅，他把楼影推到了幕前，诱导所有人去相信楼影是多异能者。他要让楼影成为让机构精心保护的新鲶鱼。事态的发展，机构的决定，鲶鱼的死亡，一切都按照他设想的轨道稳步前进。在他大张旗鼓地替楼影展现出多种异能后，那些人果然认定了他的楼哥是独一无二的多异能者。按照规则，活下去的只能有3个人，因此占了先期优势的鲶鱼绝不会甘心沦为炮灰，一定会设法除掉楼哥。但这样一来，他们的意图就和机构的需求产生了冲突。对机构而言，为了保护这个多异能者让他活下去，杀几条鲶鱼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这样一来，起码目前楼哥就是目前整个游戏里最安全的了。池小池以利益绑架了整个机构，让整个机构都站在了楼影背后，成为了他隐形的保护伞。这样想着，池小池侧过脸来看向依然安睡着的楼影。他戴着那张面具制造出恐怖的疤痕，极力地想让自己显得凶悍些，然而他睡着的表情还是祥和异常，让池小池忍不住微笑，也叫他忍不住多想，楼影是一个多么好的人，而他池小池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是个明明知道会有人因为他的计划死掉，还能因为楼影的亲吻而沉沉睡了个好觉的怪物。池小池收回视线，翻身坐起时已将突如其来的情绪尽数收起。现在他时间宝贵，没有可以花在自己身上的余裕。按理说鲶鱼已死，唯独让池小池有些在意的是队伍中混迹的鲶鱼到底有几条。三条是他推测的合理数量，昨夜在各处无端横死的三人也印证了他的猜想。可为什么在白安逸的记忆里会出现四条鲶鱼的影子呢？这样想着，他起了身，蹑手蹑脚地步出帐篷。昨晚值夜的顺序是楼影、赵柔、魏十六、单双。想必昨晚发生的事情已经被赵柔击鼓传花地传了下来。这个顺序很好，赵柔吃过大亏，比旁人谨慎不少。对魏十六他也不能尽信，应该只会尽量客观地向魏十六陈述发生过的事情。至于魏十六，自从被楼影救过，又见识过楼影的身手，对楼影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一定会认为置换这个异能是属于楼影的。这在无形中强化了楼影是多异能者这一认知。赵柔早早地起身了，在池小池出帐篷后，紧张又讨好地向他点了点头。跟过度紧张的赵柔相比，魏十六堪称没心没肺，敞着帐篷窝在睡袋里睡得香甜无比。火堆将近，单双百无聊赖地拨弄着残火余烬，看池小池出来朝他身后望去，神态间也多了几分小心翼翼的崇敬。 池先生还没醒？ 他昨天太累了，你别去打扰他。 单双忍了忍，还是没忍住翻涌的满腔希冀。 池先生真的有能力救我们出去？ 这大概是魏十六跟他吹牛的时候夸下的海口。池小池一点头，余光瞥向虚空中的看不见的无数道紧追着他们的目光。 所有异能者一个都不会落下。 时间尚早，但弹幕区里已经蹲了不下百人，他们争论了一个晚上置换异能是属于谁的，甚至为此建立了私聊频道，对录制的直播视频逐帧逐帧分析言论。评论区的讨论反倒是显得稀落起来。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 听不大清啊。 别挣扎了，有经验的人告诉你们，确实听不见，除非用60分贝以上的声音说话。 什么垃圾收音系统？ 才上线三年嘛，再说哪次逃生不是少逼逼直接干，哪有人像他们这么多话。 池小池一边挽袖子一边走到小水潭边准备洗漱。 你还真是胆大。 在对水照影时，水中的白安逸迅速补全了昨晚事件的全貌。 你这是在玩命。 池小池双手扶在岸边。 为什么这么问？ 你就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们为了保一个多异能者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所有其他异能者都注射毒药，终止赌博，把池江宇带出去，该怎么办？ 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。 池小池漱口，又偏偏头将水吐在岸边。 是他们敢不敢？ 水里的白安逸微微歪了歪头，表示疑惑。不过这种变化在外人眼里看来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水波浮动。 我看过白安逸的记忆，也看过其他异能者被告知要参与大逃杀时候的反应。 池小池甩了甩手上的水珠。 杀人游戏，玩命赌博，集体参与，借此谋利，在正常世界里无论是哪样都会掀起轩然大波，但显然在进入游戏前没有任何相关的社会新闻流出，在进入游戏后 那些异能者们也不像是听过传说有备而来的样子，所以我猜想这种隐秘的地下交易只会存在于不为人知的暗网。